结啊。 消防队第一时间利用布料将排水沟缝隙塞起来，避免更多气体流通，同时利用泡沫灭火。19号晚间6点多，台东市中心路发生连环。啊，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9月20号星期二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2022九合一选举是一个回力镖县市报的大集合，蓝白打论文打到现在，张善政、许淑华、林根仁、谢国良、蔡碧如等等等，我可能还漏讲了很多人。好，最新被回力镖打到的是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高虹安他被镜周刊给踢爆说，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博士论文他是剽窃了资策会的研究成果，而且呢他领了资策会的补助到美国去深造，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呢回到了台湾，立刻就跳槽到鸿海去了。那这当然会有这个所谓寄生国家过河拆桥的嫌疑。今天高虹安他很快就开了记者会，记者会上一 keep put 他的说明能不能够站得住脚。高虹安的记者会的说法感觉上啊，他用了很多有点像是形容词的部分，跟张善政如出一辙。待会我们要告诉你的是，张善政他的民调已经是被郑运鹏给超车了，用凹诶你不去讲清楚，对选情的杀伤力大不大？大，非常的大。再来呢，我们从俄乌来看台海。美国总统拜登他第四次表态说，美国是会出兵来协防台湾。拜登力挺台湾，那么也是狠狠的打脸了蓝白在操作以美论的那一票人。曹兴仁董事长他接受专访，他又再度的呛中国说，流氓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只是在吓唬他们，没有那样的实力。曹董他也从乌克兰反攻俄罗斯，他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节节胜利的情况之下，也证明了民意之所趋，战无不胜。那签不签不投降承诺书，黄珊珊他其实转弯了，一开始他觉得没什么意义啊，蒋万安现在还在说什么守宪承诺书，恐怕蒋万安会被民意给海放。好，今天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先来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 各位好，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的是国际政情的这个专家汪浩汪老师。 大家好。 再来欢迎的是民党立委赖瑞荣。 各位好，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 各位好，大家晚安。 还要欢迎国民党的前青年部的主任萧敬言。 各位好，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网络评论家温朗东。 大家好。 好，我们看柯文哲之前他在批评说林智坚学位被撤销，阿格里拉北跨靠啊，骂得非常的重。那现在面对自家的立委，民众党的新竹市长参选高虹安，他被这个镜周刊给踢爆博士论文涉嫌抄袭，他又要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看。 我的美国的博士毕业论文在学术伦理上面已经没有所谓的抄袭和剽窃的问题，学院已经针对这样子一个匿名的检举已经告诉声明，对于研究生学院而言，我们没有关于自我抄袭的定义，所以院方是不需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追究。期刊论文第一作者就是我高虹安本人啊！你今天讲说我高虹安去抄高虹安的东西，是要相信《镜周刊》还是相信美国辛辛那提大学？ 你们是要相信《镜新闻》还是要相信美国辛辛那提大学？以后应该学高虹安，就是说面对这种抹黑的这种选举技术，你知道吗？先设计好口袋阵地，然后诱敌深入，一起见面，赞。 好，你听到齁，高虹安跟柯文哲在讲什么？你是要相信辛辛那提大学，还是你要相信镜周刊？他们拿出来不是告诉你说，我哪边没有抄袭，而是告诉你说二分法，你要不相信他，你就相信我齁。那我们看到的是，今天镜周刊他们的这个整理跟爬书当中，其实也比对的非常的辛苦。我这个只是简单拿其中的两个比对的图表来看齁。你看这个图表，左边右边其实是赶快的。那这个一边齁，这个是高虹安他的2017年、2018年那时候的这个论文。那跟他之前齁，别人一起就是在他资策会的时候的研究报告的这个期刊东西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那你再来看到的是高虹安他的论文另外一块呢，他也有特别，你看这个其实他们的算就是说这个数学的这个编码其实是也是一样的。那你来看 前后比对出来，他的论文是16519个字，跟两份资策会的论文期刊有4161个字是相同的，文字重叠比例是 25%。 那还有另外一份的这个论文期刊呢，他的字数是1713个字，可是有835个字就出现在高鸿安的博士论文里面，这样的一个抄袭比例，就这一篇来讲，他的比例就高达 48.74% 了。 Thank you, Descending。 为什么要5700万？难道别人不能？ 那他们又透过了这个比对系统去比对，相似度的比例是高达32%。可是今天高鸿安他就拿出说，有啊有啊，辛辛那提的这个学伦会，他给我了一封 email 当中是帮我背书哎。来，我先请教郎东，整体要怎么样来爬书？ 首先，他跟他人合著就是资策会的这两份的这个论文、相比较之后呢，其中一份4161字相同，文字相同比例达25%。第二份哦，期刊论文就很，就是所谓的工业研究这个论文哦，这个其实它的文字是很短，重要是你要有一个公式嘛。它这部分呢只有1713字，第二份论文有 48.74%， 就是一半的部分是直接复制贴上。而整份镜头看啊，去拿呢这个论文的一个比对系统哦，去比对相似度有 32%， 就是很多大量的引述他的论文。而大家看到是说，他是连图表，就是最关键的这些研究，连他的计算的这个公式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大家看到连下面画的一个简图，这个是高鸿安的博士论文，这个是资策会跟他鸿安跟他人合著的这个论文，连下面这个简图完全相同，文字也是完全相同。这一连串的这个比对出来之后，从图表到文字到呢这整个部分的这个计算公式完全相同之后，高鸿安准备面对三个问题。第一，他不是自己抄袭自己，因为他抄袭的对象是他人合著的，是有他人的这个版权的。第二，他抄袭的不只是一个他人跟他人合著的一个论文，更包括说这个是资策会所出资，是台湾用国家资源去做的一个研究案，所以他必须要取得资策会的一个授权。第三个这个重点是说，这个资策会是希望能够辅佐台湾的产业能够得到成长，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版权让所有的台湾的这些科技公司啊，工业的这些工厂啊都能够成长。但是他就跟李杰跟他指导教授两个人产生了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一起联手进入到了鸿海，为了私人企业，为郭台铭去服务。这一连串的疑问都会让人去怀疑说，如果高鸿安他当上这个新竹市长之后，会不会他跟竹科之间的合作也会把竹科里面这样的一个资讯啊、论文啊、技术啊等等流入到呢其他呢企业，甚至包含到了郭台铭这边。那接下来要看的是说，那为什么高鸿安在整个记者会当中不提他有跟资策会申请的所谓的一个授权呢？第二个事情哦，他所谓的跟辛辛那提其中的一位老师的一个 email 往来，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去信给他的，我们只看到其中断章取义回信。如果高鸿安要用辛辛那提帮他背书的话，应该要辛辛那提出示官方的正式的一个研究跟声明，而不是只有私人之间的一个书信往来。而我们从金周刊所比对出来的一个时间轴来看，我们惊讶的发现高鸿安这个现在被他发现是假面甜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面目。其实他跟民众党很合啊，很会懂得怎么寄生啊，民众党寄生国会，而高鸿安一开始寄生在资策会底下，在2008年的时候担任组长。三年之后呢，资策会就给他海外人才研修计划赴美，就等于就是国家用资源赞助他去美国念书。那这部分当然你去美国念书，你当然是要希望是说你能够回来能够回报给资策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高鸿安找到很好的机会之后就产生了新的寄生对象。好，高鸿安在2012年的时候呢去读博士，接下来呢跟一些资策会的朋友们呢去创立一个这个科技企业，一个私人的这个企业。重点要出现的是说，他还有跟资策会去研究呢这个关于制程啊机械手背的一个开发计划，拿了经费945万，有没有跟张善政的5736万好像这过程中有一点像。重点在于这边啊，他的博士论文所抄袭的是2017年5月的跟9月的两份呢这个论文，这都是资策会的研究人员一起去撰写的。最为关键的事情是来了，大家是想说，哎，那你论文，那你指导教授是谁？指导教授辛辛那提教授李杰。李杰在2018年1月的时候呢，跟他高鸿安一起去了鸿海深圳的龙华厂，跟郭台铭第一次见面，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从这下面来看，2019年的时候，远见的去专访啊李杰，哦，然后就讲到是说呢，这个李杰呢，其实是在第一次见面，就是2018年1月的那个时候，后来李杰成为了鸿海的副董事长，而他成为副董事长之后呢，鸿海这一两年最重大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投资案是由李杰主导的。那为什么郭台铭呢跟李杰还有高鸿安一见如故？高鸿安在资策会尊重国家的这个钱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带到了美国辛辛那提，他的指导叫做李杰在辛辛那提里面当教授，同时还是美国国家科学发展研究会 NSF 的院士。也就是说李杰跟高鸿安加在一起，他得到了台美双方间关于工业 4.0 工业自动化最新的一个知识，就变成进去到了鸿海里面，两个都变鸿海员工。那你鸿海要发展这些技术的话，你应该自己有一个研发部门，而不是拿资策会跟美国里面培养出来的人才变成你自己私人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库。所以回来看的之后是说，高鸿安呢接下来的话呢跟李杰一起啦，哦，郭台铭又打给高鸿安啊，邀请他去参加训练大会啦，短短两三个月之间的话就跟郭台铭等人一拍即合。好，那接下来之后高鸿安呢在2018年4月的时候跟鸿海签下聘用通知哦，但是因为资策会出差呢访美国，顺便完成博士毕业相关程序，签下聘用通知是4月21号，博士论文通过是4月27号。换句话什么？你这个博士是资策会去赞助你出国去念的，你应该先完成这个学业之后，好歹先回来资策会服务个半年、一年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私人企业发展嘛。结果你是完全无缝接轨的，到了5月15号才从资策会离职，而这个时候在前面从1月、3月到4月已经眉来眼去，4月的时候已经签下聘用通知，高鸿安已经进鸿海了。等于是你一脚踏在资策会，另外一脚就踏入了这个鸿海。然后接下来他呢发现说啊，资策会不好赚了，鸿海比较好赚。到了资策会之后，马上啊正式在5月16号隔天离职的隔天就变成了鸿海大数据办公室这个主任。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啊，什么大数据啦、专家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哦，都不是今天高鸿安记者会里面能够充分说明的。 好，因为齁其实它有好几个层次齁，包括朗东刚刚帮我们爬书的，你这个是国家资源的研究案，而且呢刚刚朗东其中有一个时序齁，他不是出差去美国顺便完成了他博士的学业论文把它弄清楚了齁，他是借由出差啊，出差行不行要报公章，是不是出差费齁。来，我先请教郑胜老师齁，我们必须要看那他有没有引注嘛，引注这件事情其实是重要的齁。那我们看到是在今天早上他其实应该很快就发现说，哎，《镜周刊》好像要写了，所以他昨天先讲，今天早上有记者会哦，昨天就已经讲了。后来呢，哎，周刊也是蛮妙的，他们一直在盯说，哎，这个论文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在今天的这个电子出刊之后，然后高鸿安记者会之后，他们发现说，哎，是不是有一点心虚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今天早上解释完之后，然后他们注意到说，你去那个论文的页面啊，因为你可以再下载嘛，好，确认他这个论文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他说呢，诶，有一个文件属性啊，那你就会发现说，他的论文2018年7月16号就已经建立了，可是呢，他修改日期是今年，也就是三天前。9月17号的凌晨2点33分54秒一清二楚。他就是因为他没有引注，所以他把资策会那个论文最后呢点了一个哦，第64个资料来源呢就是资策会相关的这个期刊把它贴上去。啊，你连引注都没有，那个是最后三天前才加的，这个没有问题吗？ 问题当然非常大齁，或者高鸿安这真的叫做欲盖弥彰齁。确实我相信这个周刊在做这个报道的时候一定会有平衡报道，一定会平衡高鸿安，所以高鸿安一定有警觉性，所以在三天前的凌晨2点33分54秒半夜2点多奇怪，这个反走过并留下痕迹，并不会你是半夜2点多大家就不知道，去增加了他原来论文里面电子档里面的刚刚讲第64个注，就是把资策会这个报告放上去，同时也修改了一下谢词，也感谢了， 也感谢了 资策会跟相关的研究同仁可是问题是这些什么时候做的？拍谁？9月17号三天前做的这是第一个状况。所以基本上你现在在做的东西叫做欲盖弥彰，你也知道这个东西是说这个理由这个道理是说不过去的。第二个有没有抄袭，我先不管你是自我抄袭还是抄袭别人啦、啊。基本上刚刚你看到那一大堆这个红字的东西你看到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没有任何引注。有引注我们叫引用。 对不对？齁、哦、那你没有引注那就是抄袭，就这么简单，我不管你是自我抄袭还是抄袭别人。嗯，那看起来全部都没有。那而且这个比例你高达平均比例，刚刚有那个朗东有提到高达在 32% 以上。哦，那甚至有他两篇期刊，有一篇甚至48%，全部都被拿来。 哎、欸，可是我有一点疑问啊，哈，我们整理出来哈，包括那个《镜周刊》他告诉我们的数字是透过这一个系统所比对相似度是 32% 嘛、嗯？可是高鸿安今天他有出示一个他属于他自己的这个袍的比对、嗯，他说哪有，只有 6% 的相似度啊？ 再有一种可能性啊，哦，但是我纯粹臆测的可能性，因为他跑的他拿去是辛辛那提那边嘛。 对， 辛辛那提他测得到测不到资策会相关的期刊文章，这我没有把握、嗯，但是至少我们自己跑出来是这样子、哦。 对， 那也有可能他提供的东西当中，他可能辛那提跑的时候没有把他这个期刊文章跑进去，也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引注你也跑不出来嘛，哈、嗯哦。那这个所以我没有把握，但是至少人家金钟汤也很负责任、很认真的在做出来是32。说实在啦，我客观的讲啦，哈、哦，今天如果你有引注的话，哈、哦。20%到30%在台湾的一般的现在目前的学术界，20%到30%的引注引用，这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就是说我写10,000字的论文哦，有3000字是别人的，我们几个老师的这个东西，但是我有引注来源哦，可以的。那有7000字我要自己写。问题是啊，你连引注都没有，你是最后在半夜2点多的时候突然间多了一个参考书目，这个就是抄袭。嗯，哦，这个就是抄袭。那这个是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刚刚朗东也提到，我觉得确实齁、哦、我觉得更可恶的是，他基本上今天他是在资策会担任相关研究研发工作的时候，提供给他一个945万的案子，让他带领一个团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研究。那做了这个研究之后，他把相关研究成果发表成期刊论文。这个部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资策会报备。好、哦、他也没去讲。那他再把这两篇期刊论文、就刚刚我们讲的齁、哦、复制贴上。变成他的博士论文。 欸，可是他们是跟其他人一起合作的东西，那所以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智慧结晶，又不是只有你的。 第一，变成博士论文这已经很可恶了、哦。嗯。然后重点是你没有智慧的授权嘛？那你没有智慧授权的时候，第一，你完全无视于其他人共同合作的这个结晶，还是一样，只有在半夜两点的时候赶快加上去感谢他们哦。嗯。那第二。你等于把这些东西，你没有经过资策会的同意之后，你这种所谓的制裁权的侵权问题，这是我觉得这是比较大的问号。嗯，我用白话讲一句，各位观众比较了解了。简单讲啦，就是资策会出了945万让你写博士论文啦，而且你写完之后不到一个月就去鸿海上班了。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嘛。嗯，因为理论上资策会是希望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可以作为资策会未来它本身不管是研究或者是其他研发或者是其他相关的发展所需嘛，所以提供这样的 project 让你去执行嘛。嗯，那你把它最后就等于是资策会不是给你薪水而已哦，还给你945万的研究让你去写一整博士论文，而且你写完之后、 欸、为什么他跟张善政都这么好啊？ 哎呀，怪齁，然后写完之后拍拍屁股就去鸿海。嗯，那我叫后我有拜托，如果有这种在高安如果有这种好的地方，我不用多，但是你给我350,000的东西，我老让我写一本博士论文，写完之后我就拍拍屁股就走。945万，嗯，哦，那你说你自知策位与何故？这个叫什么？这我觉得是你基本上是移花接木的侵权行为。所以其实高鸿安他其实融合了，我都需要做集大成，他融合了政府研究计划的抄袭跟解复制贴上，这不就林根人吗？嗯、 对，哦， 他融合了要把这个研究计划的东西的这种应用这个钱，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这个成果，这不就张善政吗？所以我觉得他是现在是吉林跟人跟张善政的大臣啊。 嗯，好，因为高鸿安今天是怎么样说明的齁，我们也是要让他来表达一下。来，我先请教委员。高鸿安今天开记者会，他说呢，欸，我出示的这个 email 很重要，因为呢他是美国辛辛那提研究诚信办公室，也就是说学伦会啦齁。的一个回信当中，那写明呢已经验证过了齁，确认的论文是没有版权的问题，而且呢对方有讲啦齁，对方告诉我说台湾的这个政治好像很复杂，就 Kumbo 居然有很多匿名的检举，而且呢学校已经处理的还是会不停的烧，也就是说检举人可能不止一个啦齁。那今天出示的这一个齁，这边的保魂就是他的那一封 email 的信件。那因为回信是写英文嘛，齁，署名是谁齁，是这个叫做史特拉瑟珍博士，然后他是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研究诚信办公室的一个副研究长。 那他把他帮他翻译了哈，他说重点是有很多人来指控，这些指控不是新的了哈，已经反复的维持了一年多。那这一个指控包括哈，哎，你就是高虹安抄高虹安，但是呢不被视为叫做研究不当的行为哈。然后后面他讲说，我们验证过了，确认你这个论文没有版权的问题。他拿的是这个东西哦。这个是 email 哦，那我就想说，他们常会讲说啊，小英总统的论文有问题吗？等等的哈、哦。来，这一个是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回给小英总统说，他的就是说他的博士学位确实存在。他的回函他是用学校，不是用 email， 当中的差别就蛮多的。那这边这一段就讲到说Dr. 蔡齁，就是蔡英文，他其实齁，我们已经确认了他的这个学位，法律学位是在1984年取得的。这个是用学校的名义哦，但是他这个是用一个 email 哦。来，我们怎么看？ 高浩安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正面的去回答问题啦齁。从一个私人的 email 回来，其实并不能够解释清楚里面很多的疑虑啦齁。我想周刊里面其实很多的疑虑都已经提出来了，那我觉得高浩安应该诚实的去面对你自己的诚信啊，我觉得诚信是政治中很重要的一环。你当时怎么样在检视别人的？你说当时在8月9号的时候，你说诚实是政治人物最基本的要求，应该要主动认错，负起道德责任。 嗯， 我相信选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照这样的标准来说，从周刊，从大家的质疑，到目前为止你完全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而且还有一些心虚的作为的齁。我觉得这个部分必须要整个对社会做一个清楚的说明。首先呢，哈，资策会是什么单位？资策会是一年从政府大概拿到35亿的一个，不管是补助或者是一个委托案的一个单位。你从资策会里面，你领他的薪水，同时你领他的将近1000万的一个研究费。在2017年，你跟其他的三个人、四个人，哈，挂名完成了两个期刊报告。2018年之后，你完成了你的这个博士论文，而这个博士论文里面跟这两个期刊报告高度的相似。高度的相似，所以大家检视你啦，你有没有拿国家的资源来做你个人的论文，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再来，你有没有得到了这些的同意？好，很多的部分的检视，其实你并没有诚实的对国人做交代了哈。你的诚信、你的诚实是高度的被质疑的。我们来看一下了哈，这一份其实是其中两篇论文的其中一篇。我们看到哈，有四个共同的哈，你当然你是其中一位，但是在这个里面最后你的大量的引用，刚才也提到不管是32甚至48的大量引用里面，结果你自己最后的论文其实只有你一个个人，你完全没有标注出来你有引用的这一篇资策会，这是你领资策会的钱完成了资策会的论文，你完全没有引用，这是完全违反学术伦理，当然就涉及到抄袭的问题。包括现在刚刚给大家高度在检视的你的引用的附注里面的时候，原先你的都持有到第63， 嗯 ,64 跑哪里去了， 嗯， 结果在两三天前周刊跟你来确认的时候，诶 ,64 跑出来了。 对。 64在9月8号的时候我们去查的时候都还没有，直到63。 哦。 附注到 63. 到了9月19的时候，今天的时候已经跑出64了。 嗯、 啊，这个论文已经跑进来了齁，就是这个期刊已经跑进来了。你在心虚什么？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愿意把这个东西写进去？ 嗯、 这也会牵扯到你的博士论文到底有没有涉及到抄袭的问题。如果、 我有一个问题齁，因为在座的这个专家学者这么多，那假设因为委员你刚提到的点、嗯、假设我说我引注就是这一篇，那这一篇其实他自己有做研究嘛齁，但有其他的共同研究员啊，我在资策会这边可能没有获得授权，可是我说我要引注这一条，那我的这个学位就是比较没问题吗？ 这个当然有争议啊，因为你没有把它注明上去、嗯、因为第一个是这个期刊论文不是你个人完成的，是有四个人，另外一篇是有五个人完成的。那照这样来说的话，你要取得，而且这一份的资料是属于资策会的。 嗯。 资策会是老板，这个是出钱给你的，这个所有的是在资策会。所以我们来看嘛齁，资策会在整个当时跟你订的里面其实写得非常清楚，在合约上非常清楚齁。如果将来要发表这个研究成果的话，一定要经过甲方的同意齁，甲方就资策会同意。 嗯。 齁、乙方公开这个研发成果的时候应该缴交资料一份给甲方，如果里面有这个的话必须要有相关的一些格式齁、书面同意跟相关的格式非常清楚，而你的博士论文有没有做这样？没有，你完全侵害了资策会的权利齁、侵害了资策权利，这就是你占用了资策会的，那所以你的博士论文当然就被高度挑战。 生活是一道数学题，就像加法 我们投身参与，走向减法，探索自我，走向惩罚，加倍考验，走向处罚，我们相互包容。组合无限，看似重复的模式，其实是一种独特，因为你能为自己选择。心之所向，决定未来模样。转动台湾，选择是一种幸福。三立新闻。 来，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即将开打，但病毒早在社区扩散，和往年经验不同，才9月份就验出50例，相当少见。 往年大概都是11月、12月、1月比较常见，那今年是因为在9月，疾管署验到50例，大家预测今年可能会提前。有一种叫免疫负载，因为2年大家都没有流感流行，所以很多人的身上的流感的抗体几乎都是很低。 流感提前报道，南半球严重，北半球也逃不掉。加上10月份可能开放边境，预估会有300到400万人感染，规模比想象中还要大。 很有可能会跟 COVID-19 撞在一起，大概可以估15%到20%的人口可能会被感染流感。同时感染两个病毒呢，疾病严重程度会增加30%，可能是 Delta， 可能是 Alpha 的资料。可是我们会预测跟 Omicron 大概不会差太多。 专家呼吁，流感和新冠疫苗不冲突，可以两种同时打，而新款次世代到货，首批也开放预约。 次世代是不是？那你过来，我就用电脑操作好了。 北市提供4万个次世代名额，医院、诊所24号起接力开打，一个一个通知确认，就怕李明错过讯息，加快接种，挡住这波新冠流感双重夹击。三立新闻李文胜、曾家轩台北报道。 警方掌握情报，指导住家，一群人就在小房间内，通通只能配合趴下。年底选战倒数，警方加强扫荡不法赌博，小型赌场也在名单内。警方闯入私人赌场，一座座牌客打得正起劲，全都被逮个正着。就连卖彩券行的居然也挂羊头卖狗肉。警方进到柜台内，因为掌握情报，也不特定顾客加入网络进行赌博，以人头公司账户利用第三方支付业者汇兑赌资，诈欺水房洗钱，金额居然高达23亿4000元。 本局此次执行选权全国，查缉不法金流，即同步扫荡赌博专案行动，查获涉案金额共计高达28亿。 距离年底选战越来越近，就怕境外资金介入国内选举。警方持续查缉不法金流，强力扫荡，不让不法资金扰乱选风。三立王尚举台南报道。 音乐一放，舞者身穿一袭传统服饰，拿起小油伞，台上展现曼妙舞姿，旋转甩彩带，样样来，吸引评审目光。台湾佳丽高曼荣日前到马来西亚才艺比赛项目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迎来好消息。说句两个奖杯以及3张加冕布条，高曼荣19号在脸书惊喜宣布，这次2022亚洲环球小姐成功拿下4个奖座，开心在台上留下合照。虽然这次参加选美比赛经历波折，先前才在世界创新科技大会开幕式上受到中国打压无法上台，依旧不气馁，拿下才艺竞赛第一名、网络人气奖、最佳精神奖以及前20强殊荣。 辛辛那提现在还并不知道这个问题嘛？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会不会对你的博士论文产生质疑跟撤销？当然很有可能嘛。 嗯， 再来，我还是要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了哈。这个还有另外一个也是高度的争议的点了哈。你在2008年你进入到了资策会去领资策会薪水，我刚提到一年政府补助35亿给资策会。你到了2011年，你用了科专计划跟海外人才计划赴美，这个大概花了150万，大概花了150万。不管你讲了半年有种你坏，而一般我们依照科技部的标准的话，通常回来之后要5年内不能离开你这个职务，就是要至少国家花了这么多钱，资策花这么多钱，你要留下来为国家做一些贡献。结果你在2017年、2018年完成了两篇论文之后 ,2018 年你完成了你的论文之后，结果你在了论文完成的隔天齁、哦、马上就离开资策会，然后跳到了鸿海去。这个当然是有高度问题嘛，第一个你领的国家的资源，你用了资策会的资源完成你的博士论文，里面还有非常多的争议，抄袭的争议，结果你在完成了之后的 完成后不久了哈，很快就跳槽了， 很快就跳槽了， 没有半个月时间。 对，这个谁、哦，这个怎么能够接受？国家在。如果用科技部教育部的标准的话，至少要五年内。我们看到非常多了哈，不管是公费的医生或者公费的军人，嗯、 因为如果你用了公费没有，出社会它到底的规范是什么？好、哦，有点不清楚。但是高虹安自己的说明是说，有啊，我有奉献我半年的这个， 应该这样讲， 还在那里，还停留在那边。 是社会当然是带有一点民间的单位，但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作为一个从政者，你要用高的标准来检视自己嘛？哈，你当然必须要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所以我说的是。高虹安，我觉得你这件事情还没有清楚的对国人跟整个做交代，我认为你应该出来跟国人做一个清楚的说明，甚至负起相关的责任，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负责之道。 来，资深老师要做补充， 我都是补充两句。刚刚委员还要那个，就印到那个资策会的基本上的合约内容， 对， 有一句话说，基本上要经过甲方同意嘛，对不对？ 对， 所以我现在高度怀疑，甚至资策会自己也可以出来讲，资策会你知道你的这些成果被高虹安拿来写成博士论文吗？我相信资策会恐怕完全不知道。光这个部分就已经足以构成我们刚刚讲可能侵权的一个样态跟行为了。那我相信资策会是完全不知道的。然后再讲那个旋转门哦。我们当然不知道资策会到底这个说这个公费到底要让他留了多久。但是哦，就如果刚刚朗东看了那个时序看到哦，你看到很惊讶，他是跟你讲他是我记得他是4月21号。跟航海签了意向书嘛，然后4月27号写完博士论文要毕业嘛，哦，而且他那时候还洋洋得意哦，我利用来美国出差的时候顺便完成博士学位口试，好羡慕。 这个其实是在高虹安自己的那一本书， 哦，对， 面试郭台铭那一本书上面写到的细节啊。 所以换言之，他是拿着公费的机票钱飞到美国辛辛那提的大学。去口试咯， 哦，善用资源哦， 我叫贺为歹机哦，所以如果有一天我念个杨博士，然后我也可以拿着公费到国外来口试，超羡慕，羡慕的不得了，连高铁他都不给我，好不好？还机票呢，哦，而且来回，然后请注意，27号结束，他5月16号就到红海，你再往前推，他其实从3月就密集跟红海接触。三月初啊，到三月下旬了哈，到龙华，然后四月到澳门，又到广东，反正他三四月整个月，除了到那个飞到美国论文口试，基本上他人还在资策会上班， 对。 可是那一整个月，他都在跟郭台铭密切的接触。 嗯， 我真的不懂哦，就是他到底有什么能耐，可以让他最后离开资策会的前一个月，其实根本上没在上班的嘛，要不就在准备论文嘛，要不就在准备面试嘛。要不就准备要这个要进入鸿海豪门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真的可以适合当一个市长的领导者吗？我打上非常大的问号。 我觉得尤其是因为他对别人的要求是什么，在林志坚的时候他的要求是什么，所以现在他应该要用同等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今天他在记者会上哈，宇川老师他是这样讲了哈，如果还有人恶意要继续哈指控，然后要抹黑造谣的话哈，那到底大家要相信的是周刊，还是要相信美国辛辛那提大学？他在操作的是这一块。那我们看一下齁，这个是在8月12的时候，其实当时就有传出林志坚他可能要退选了。他说什么？他说齁，我们要重视的是公众人物饭后的态度。态度很重要。你犯错之后你的态度是什么？如果还是死不认错硬凹到底齁，绝对不是台湾社会的核心价值。这对下一代的教育也是非常不好的示范。希望民进党在位有权势的人能够正视这一点。他的这个原文我们可以改吗？希望高虹安有就可以正视这一点，因为你自己讲说态度很重要，如果你继续死不认错，你要硬凹到底，这绝对不是台湾的一个核心价值，对下一代也是教育非常不好的示范。啊，今嘛高虹安的记者会开成那个样子，赖玉霜老师， 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类比哦，在我们求学过程之中呢，多数的朋友都会认识类似这样的学妹了。学长，我要写硕士论文，可是我家的电脑坏了，可是现在风雨很大。你愿意过来帮我忙吗？这个学长呢，基本上义无反顾，晚上骑着机车不顾风雨，就立刻跑来把电脑修好。学妹说：“学长，谢谢你。那明天你可以买早餐给我，顺便带我去上学吗？”学长这三四年以来都做这样的事情，除了被发好人卡之外呢，有种恋爱的感觉。等呢，学妹完成论文之后呢，忽然告诉学长说：“那我们现在可以。”学长，对不起，我已经是人家的宝贝了，你应该要祝福我。然后别人看不下去之后呢，跟 跟着这个学妹讲，你怎么可以呢？这样子呢，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呢？学妹最后呢，开场记者会跟大家讲说啊，好啦好啦好啦，谢谢学长啦，学长帮我修过电脑。 哦，就 这不就是这不就是今天的谢辞吗？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刚才大家所说的临时9月17号凌晨修改那个注脚64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啊，周刊啊，为了平衡报道之外，就看今天高文安振振有词哦。高文安说的东西可多了。第一个，我是第一发表人，所以我是原创。各位啊，这个说法其实在林智坚面对台大国发所争议的时候，林智坚不是告大家吗？我应该是最了解写这个新竹市长选情，我是原创者嘛。 嗯， 好，逻辑不是也是一样吗？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高文安告诉大家说啊，欸，这很酸欸。他说啊，我是台大北一女毕业的啦，我不会像呢中华夜间部那一种哦，跑去啊假装写台大硕士论文，那有这种问题啦，或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个骚扰啦。一年多以前呢，就已经有人呢告诉我这件事情，然后呢类似的这个骚扰的可能往政府部门去工作。欸，你歪楼这么多形容词干嘛？你想要营造什么？你又是个受害者嘛？虽然他比啊张善政好一点啊，据说张善政明天也要开记者会，不知道是第几次了。可是呢，高鸿安比张善政好的地方是呢，他有出来选择性的说清楚。但是呢，刚才我所说的学妹的类比之外呢，第二点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哎啊，大家逻辑都不坏了啊、哦！如果这种东西都可以解释成为，哎，我这边有问题，我是第一发表人，我是原创。那么就问高鸿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嘛，如果你说的是对的，那么林智坚不可能是错的嘛。倒过来我说的是中华大学的论文嘛、 嗯、 那如果林智坚是错的，那你一样也是错的嘛，因为情节是一模一样嘛。难道差别在哪里？难道因为中华大学的标准不太一样？ 台湾时间19号下午5:44，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在国王查尔斯三世带队下，和王室成员从新领厅穿越新宫苑和国会广场，一路抵达西敏寺。女王灵柩抵达西敏寺西侧大门，国葬仪式正式开始。王室成员跟随在女王灵柩后走过西敏寺中央走道，画面中还能看见威廉和凯特，以及乔治王子和夏绿蒂公主，以及哈利夫妇都在队伍当中。 In my father's house are many mansions. If it were not so, I would have told you. 用英国首相特拉斯朗诵约翰福音，现场来自全球100多位国家元首，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宏等，以及各国王室成员等2000名宾客齐聚西敏寺。英国政府部署上万名警察，维安阵容史上最大，超越2012的伦敦奥运。随着仪式接近尾声，全国为女王默哀2分钟，接着西敏寺中全场出席者也一同大合唱，结束整场国葬仪式。女王灵柩接着离开西敏寺，在皇家水手护送下准备移至威灵顿拱门，由查尔斯三世和其他王室成员走在后方，沿途经过白金汉宫，全程大约45分钟。而随着送葬队伍缓慢穿过首都街道，大笨钟也每分钟鸣响一次，海德公园每分钟也会鸣响领炮。 This will be the last time they actually see. 台湾时间19号晚间8点，女王灵柩被转移到新的灵车上，在全民目送下，送女王最后一程前往温莎堡。 She's given so much to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而女王灵柩也抵达温莎堡，行经长达5公里的大道进入城堡，在王室成员陪同下，灵柩进入圣乔治教堂。而在私人家庭仪式上，女王也将在台湾时间20号凌晨和已故丈夫一起在此长眠。这场70年来规模最大的国葬顺利结束，同时代表女王时代画上句点，更象征英国王室新时代正式来临。三零新闻随手报道。 地牛翻身翻不完，20号上午9:23，台东又发生规模4.3地震，地震中心统计前震主震余震已达164起。 江南地区确实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不管它的浅势高或不高，因为它的活动断层密布的 分布的非常的密，已经有长久的时间都没有错动过，就没有发生错动，所以它累积的能量应该是相当的高。 地震中心列嘉南地区为重要观测地区，台湾共36条活动断层，学者还示警这条最危险。 1694年有一些地震造成整个台北盆地下陷，大概我们估计大概5公尺，未来我们认为说一定也会相当规模的地震，就是那就是山脚断层。 位在大台北地区的山脚断层，早期研究调查位置沿着树林、新庄、五股、泰山、关渡一带分布，但近几年研究发现断层可穿过大屯火山，还延伸至东北方金山地区，长度为过去认知的至少2倍，总长度约为40公里，要是错动极其危险。 我是讲如果啦，如果三角断层发生大地震，那个情况确实是会非常的难以想象哈。那个就是它台北盆。 还是你高永安双标，或者是你是计划主持人你比较了不起，而呢林智堅呢在这个竹科的这个论文之中呢，他只是一个呢研究助理，他比较卑微。原来这东西是有高下之分，或是有身份的差异吗？接下来我告诉大家的地方是啊，当高永安的回力标一出来之后呢，网络上就立刻出现这个叫做呢红油抄手。什么叫做红油抄手？过去振振有词，这个红是高永安的红啊，啊有啊，啊抄手是啊蒋万安最喜欢吃的零嘴嘛，抄袭的意思嘛。高永安基本上也遇到抄袭问题的时候，标准就会不一样了，一副呢基本上我是有道理的，刚才大家解释非常非常多啦。那更有趣的地方是呢，柯文哲直接告诉大家说什么，哇柯文哲当时啊护自己的子弟兵心切啦，因为这件事情一定会影响到新竹市的选情。各位了解哦，新竹市基本上高永安现在的支持度来自哪里？竹科嘛，哦科技人嘛，如果今天论文啊，或是博士论文可以这样处理的话，你会不会影响到呢竹科人对你的看法，科技人对你的认同？柯文哲说什么？哇他真的是超级战将，引蛇出洞，让许多人呢出来批评之后呢立刻被围歼。谁被围歼我都还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呢柯文哲讲的基本上也是信誓旦旦，可高鸿安基本上没有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最后呢我还要问高鸿安几件事情啊，吃社会我们都有认识的朋友了，我请问高鸿安委员哦，面对这样的质疑啦、跟争议啦，其实呢我们的陈时奋教授已经告诉大家了，这段不寻常哦。什么意思？除了9月17临时挂上这个64注脚之外，各位2018年就已经完成论文了，怎么一直等到前天才把论文上传呢？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被逼坑了嘛，而且连同谢职一起改。什么意思？谢职对写论文很重要，我相信啊智胜教授很清楚啊，谢职啊就是论文的最后底路嘛，写到谢职的时候呢泪都快要喷出来了，这时候要感谢所有人嘛。啊你本来2018年毕业的时候没有谢职，这个时候呢增加谢职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呢赶紧呢补下课，把呢过去呢共同发表的人呢一次谢过啊。你为什么这样做？除了欲盖弥彰之外呢，这叫做此地无三百两。所以我要说的是啊，我要提几件事啊。高案你有没有用立委的身份去施压支策会的高层？你可能要回答这个问题哦，不然呢将来许多内部的生活龙会跳出来啊。还有高案委员，你有没有用委员的身份去施压数位发展部的部长唐凤？这些事情都非常有趣，时间的前后顺序你搞不好还要讲清楚。这样记者会显然呢是精心计算的，里面有许多情绪用语之外呢还有一些法律的攻防，但是足不足以回答社会大众质疑，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哎呦，这个宇韶老师你好像话中有话，我们好像明天可以未完待续是不是？ 是的是的， 恐怕有这个部分哦。来你看他拿出的是辛辛那提的那个什么学伦研究室的 email 一件事情啦， 那资策会的授权书你拿出来嘛，你就拿出来，这就很合理啦。哦，问的好像你就可以对《金周刊》你就是一刀毙命的嘛，一枪毙命。来，汪浩老师是这样齁，这是一个加拿大多伦多的学者沈荣清，那他有讲到一拐耐台台都差下嘴啦齁，面对高虹安，面对林志坚，居然是两套不同的标准齁。林志坚他在中华大学学伦会的那一个部分，因为我们有讲他其实也是参与的作者之一嘛齁，啊，可是最后他们还说，哦，对你就是有抄袭的问题。他说齁，明明知道说所有学者都晓得说国科会跟政府单位之间的标案作为硕士论文，这一个是由来已久了，这是常态。可是呢，他觉得齁，当时的学者有很多人不出面，我必须要说有学者出面，可是呢当政治齁那个脏水这样泼完之后，诶，灰起啦齁，那有些人就没有办法，就是就事论事，就学术的时候去论学术。再看到他另外一段齁，他讲到的是硕士专班，林志坚不管是这个台大或是中华大学，他是硕士专班的在职专班而已，所以不赶快齁。那我们现在这次在谈的是高虹安，他是博士的论文哦，那就是学术上面你要有无可妥协的责任，程度不一样嘛齁，所以这两边可不可以拿来类比，你去看看高虹安，再来看看林志坚，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沈教授讲的是非常正确的哦，我们对于博士论文的要求应该比硕士专班的要求高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你按中华大学学论会的标准来说，那高虹安是抄袭是毫无疑义的啊，是非常明确的。但如果你按高虹安自己今天的记者会的标准来说，那林志坚就是没有错的，中华大学就是错了啊。那现在的问题，我是这么想，如果我是辛辛那提的高虹安的博士的口试委员的话，如果我是美国教授的话，我如果当时知道这个高虹安的这个文章中间有这么高的比例引用的是他跟别人合作的论文的话， 嗯， 我就不会通过这篇论文，因为它的原创性不够。 嗯， 因为博士论文对于原创性的要求是远远高于一般在职硕士论文的，这一点必须很清楚。我们在讲博士全职的博士论文跟台湾的中华大学的在职硕士论文，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等级的学术要求啊。但是如果你看这个高虹安的这个论文的情况，因为他在整个注释里面没有标注他大段的引用了他跟别人已经共同发表的论文，所以我如果是一个外部的考试委员的话，我实际上是不知道的。 嗯， 我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认为你这篇论文的原创性足够了，所以才让你通过博士学位的考试啊。 嗯，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他的这些考试委员实际上是有一种欺骗性质的啊。那如果他的这个当时这个在他的博士论文他的注释里面很清楚的标志出我这一段是哪一篇论文的，是我跟谁谁谁共同合作的，这一段是哪一篇论文的，是我跟谁谁谁共同合作的，而且这个是资策院资策会授权的，如果他有这么清楚标注的话， 嗯， 那我们今天就没有争议了啊！而且他如果是清楚的拿到了资策会的授权的话，我们今天都没争议了。如果他这两点都没做到，第一，他没有明确的拿到资策会的授权；第二，他没有明确的标注清楚他是跟别人以共同创作的论文已经发表的话，那他这个论文的这个原创性，他的这个有没有什么自我抄袭也好，抄袭别人也好，这种定义是非常值得争议的啊。所以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里，就是我们对于博士论文的原创性的要求要远远高于对于林志坚这样的硕士论文的要求。 嗯，好，来静言，我不晓得你会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齁啊，尤其我不知道你今天早上有没有看高虹安的记者会。因为公维金这样是 keep up 咯，他是用那种很就是很有情绪张力的情况是来开这一场记者会的。那听完他的解释之后，在听完我们在座来宾的解释之后，你觉得说怎么样来看他这个论文涉抄的问题？ 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记者会哦，去爬了一下文，我看网友的反应其实哦蛮有趣的， 嗯， 他们拍手叫好，就是什么 拍手叫好， 爆表啊，还戳到这个绿营的痛处， 哎、欸， 等等这一些，我觉得算是 怎么这么特别， 蛮有趣。我觉得过去可能跟高虹安的形象啊， 毕竟他算是形象比较清新，然后感觉让人家觉得，是学霸，比较专业。所以说可能是因为这样哦，网友在第一时间的反应才会选择说，可能比较相信他，或者是比较不容易去质疑他。那他出来开这样的记者会，大家也才会觉得说，哦，感觉蛮有战力的，战力爆表。因为确实我们看到他准备了一些资料。第二个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履约嘛？那他今天的回应是讲说什么？他这个拿了资策会的这个公费到了国外回来，那大家现在在骂他说他回来没有多久就跑去鸿海，好像这个不是很有诚信哦。但是他说这个依照规定哦，我看现在已经有媒体有报道了，说资策会里面呢有主管哦在回应哦，说高鸿安回到资策会之后，他的服务是有满规定期限的，然后到鸿海去面试成功才转换工作。那很简单，当初一定会有合约嘛。那包含资策会，我认为第一，资策会可以主动出来说明，因为现在社会上很关注这件事。第二，高鸿安你自己是当事人，你自己手上应该也会有当初签的合约。像国民党里面，过去我们有中山奖学金啊，你要拿奖学金出去的时候，你会签约嘛？党部也会留，然后这个包含当事人也会留。那你回来之后有没有什么权利义务？我想里面写得很清楚，你如果没有履行这样子的合约，一定会有惩罚的机制嘛。如果有，我想资策会可能早就惩罚他了。所以既然如果真的没有，一切符合规定，为了避免大家再有疑虑，高鸿安我觉得可以主动出示这样子的证明，也可以移交公信。那另外我看到这个不具名的这个资策会主管了，我是希望明后天如果有机会有资策会可以主动出来说明这件事情，毕竟这个也关乎我资策会的这样子的招牌，毕竟资策会在台湾社会上面是被大家非常信任的一个这个学术研究的单位哦。那这个资策会他们的里面的人在讲说什么？他说这个他里面哦，如果是外部的人， 因为静姐，我觉得你刚刚的论述我看到一个蛮特殊的点齁。我们刚刚点出来都是他觉得他没有说明清楚的部分，可是你点出来都是觉得你觉得他已经说明的那一块。我感觉你今天好像不是国民党的代表，是共产党的代表。有种这种味道。 我觉得持平而论是这样。那当然大家现在还是会持续追问嘛，持续有疑虑，所以你必须要拿出来。我现在在讲的，我是引述说这个不具名资策会主管讲的，他说这个如果高鸿安，他说他是内部的人，如果是外部的人，如果他用这个资策会的研究去做的话，就要经过资策会的同意。但高鸿安是内部的人，所以很简单，这些内容应该资策会里面都有相关的规定。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持平而论哦，资策会可以主动出来说明清楚。第二个，这个高鸿安，你刚刚提到包含合约这些问题，你资料全部出来，一翻两瞪眼。大家都可受公平之事，但你到底有没有抄袭，或者是有没有违反合约，我想很清楚。 刚刚静言讲一开始齁，他有讲到说网络上有一些人，你说是什么拍手叫好，是不是？ 对，网友啦。 就是去电翻了类似啊民进党啊或是林志坚等等等。 等一下，我要插一句话，这个静言真是好傻好天真啊。我也看到好多拍手叫好的人，可是怎么感觉都是网军，或是没有头像，或者是呢都没有动态、没有交友的人呢？谁去做这样的操作？其实答案也不难回答了。 因为我要讲的是哈，这个有一个粉专啊哈，土星六号之狼，他们抓出了一个哈理差男啊哈某某人，可是这个人很有意思的是。朗东来的签稿齁，他在一个月前，也就是说在打的应该是林志坚的那一块的时候，他说什么塔绿班又在线带风向，一看就是没写过论文，内容完全一样，还说不是抄袭，这样都能够护航，笑死。啊，今麦的事情齁，他看高鸿安他怎么看，笑死，这样都能打，侧翼到底有没有写过论文，谁跟你说内容一样就是抄袭，有没有？这边讲说内容一样，还说不是抄袭，哈，笑死！然后现在说，谁跟你讲内容一样就是抄袭，笑死！这一个月前、一个月后，面对论文的事情，怎么态度差这么多啊？ 哦，没错，其实高鸿安跟民众党他们之间呢，就过去有很多网军的记录嘛。柯文哲就在自己的伺服中养了一堆网军。那当然我们不能说啦，包括高鸿安护航人都是网军，而是他透过一些假账号、附多重账号去带起了一个风向，好像说，民进党去呢指责或者是攻击高鸿安都是抹黑、都假的，然后只有高鸿安呢去骂了这个林志坚才是真的。 可是其实我们还原刚刚的那些事实呢，都是有根据。那你就会发现说，高永安这样的一个论文上面抄袭学术瑕疵非常的严重，严重到他自己前几天都要去改嘛。你自己觉得没有问题的话，你干嘛每次要去修改呢？这个你自己的这个论文记录，还要增加一堆有的没的谢词啦、引用啊等等，那是不打自招嘛。所以说这些问题，发现说高永安他还有很多神奇的队友，包含说萧敬言，我觉得也是半个队友啊。这些你就觉得，照理来讲啊，你去讲出高永安这些论文的这个问题，对林根人选情应该是有帮助，对国民党应该有些帮助吧？ 对啊。 啊，结果他还很好心说，我们要持平来看，我们要持平来看，这所谓的蓝白一家亲，真的不是开玩笑的。高永安他原本好像形象非常好，可是你从这个抄袭事件看得出来是说呢，他先从资策会跳到辛辛那提，辛辛那提再跳到鸿海，鸿海再跳到民众党，再透过民众党这样身份要去选新竹市长，一步一步的其实呢都有非常多的一个工具跟利用的一个角色，而配合他身边这些国民党人，这些民众党的网军。 再久一点，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啊，那个塔绿班有没有？塔绿班那个他是跟朱学恒一起在开直播的时候嘛，那事后大家想说怎么会，因为他已经唱到那个绿叉那个字，其实真的很不堪入目。后来对啊，可是他后来高宏安讲说不是我要唱的，是他们 cue 我唱的，他一副好像他被逼的。 因为我今天早上为了确定这个事实，我再重新看了一次之后，就觉得高宏安这个人格很有问题啊。因为你做错事你就承认道歉就没事，可是他表面上道歉，但他就说好像就一副说啊，好像被朱学恒陷害啊，好像朱学恒逼他唱啊，还干嘛的。他唱那个歌的歌词就是说绿营的支持者是真啊，其实讲白话的就是讲，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说辞。那重点是说呢，那一段的直播里面的话，大家回去看的影片就知道了。高宏安是在节目的尾巴当中说，诶，好像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哦，什么事情没有做，就是没有唱塔绿班之歌，他还没有骂绿营人是真，他不开心了，他要唱。朱学恒才想到这件事情，请他唱。高宏安唱了第三首，说啊，有点紧张，有点不好意思，装得很娇羞的样子。唱了第一遍之后，发现说唱得不够好，他主动要求说我要再唱一遍，他就再唱了第二遍。那你要去批评实证，你要说民党哪里做不好，本于事实证据，其实大家没有意见，这是可以公开讨论。可是那首歌本身就直接的去给所有的本土派给扣帽子，给绿营的支持者去扣帽子。那你做了这样的错误事情，还直接呢是说呢绿营的支持者就真是绿。那你之后的道歉之后，又试图把责任去推给这个节目这个主持人啊，然后撇清跟自身的关系，这样的人呢反复的一个说谎，他的诚信已经破产了。 如同他讲的齁，饭后态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跟他的情节齁，之前我们聊了很久的是谁？是张善政。张善政一直到现在都还不敢直球对决。他是到底有没有在打棒球啊？那直球对决，直球来的时候，哇，劲力刚怎样？立刻要接的可是他的直球对决不知道直到哪边去了齁。这两天本来好像有说要开了，可是说啊，因为地震的关系，所以又在延后，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没有看到。可是你要知道的是，从民调上面来看，有没有杀伤力？有嘛齁。志成老师，因为你是亚太经营交流协会的秘书长嘛齁。啊，这个民调是你们协会做的， 对不对？我先请教你啦齁。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呢，桃园市长选举投票的选民支持度，郑运鹏 29.7, 虽然不到三成，可是你要看张善政多少？ 28.9。所以很明显的，本来是张善政比较高的甚至呢有台我记得他做的是张善政差，就是赢过郑运鹏 9%。 蓝营的人也说他张善政内部民调赢郑运鹏 10%。 哦真的可是你这一份的这个民调呈现已经翻转了。那另外还有一份齁，是这个自由时报今天他所公布的。可其实两边不相上下，他也是做郑运鹏 29.1, 是超越了张善政啊，只不过他张善政的数字稍嫌再低一点点啦齁。那我们要怎么样从民调的部分来看？ 先从这两份民调来看齁，我们做的民调其实是在这个上礼拜五农委会公布有关于张善政的研究案争议的这个答案之前，就先做了。所以事实上我们也做了那样的内容，所以简单讲，就是在农委会认为说张善政的这个研究计划有问题之前，我们就做了这样的民调，就看到其实郑运鹏跟张善政已经不相上下。而且你要注意，郑运鹏是在短短的一个月内被人家觉得说突然间这个是临时上阵， 然后阵前换 对，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突然在慢慢一步一步的上来，短短一个月就后来居上哦。我觉得当然本身桃园的这个基础够强，那郑运鹏在桃园的本身的实力也够坚强，但是一方面那也要对手本身有问题才行，张善政一直在那里原地踏步原地打转 哦，所以他的民调就是那样，有不会有进展的情况。但是我们是在这个农委会之前做，就已经这样子拉锯平手的情况。哦，那这个自由时报他是在农委会之后做的，哦，所以我觉得那个从这里可以凸显出来。啊，他自由报做大概赢了5%嘛， 齁。对。 所以说这他基本上你可以凸显，不管没有机会，可以你看那个领先的这个幅度就出来了。 对。 它代表民众还是在意你的研究计划抄袭的疑云问题始终没有讲清楚，就是对你的民调有伤害。 嗯。 就是会打击到你的民调。我们其实在这我们自己的民调当中也做了一个，就是说你对于这个认为说张善政对于这次的研究计划疑云有没有讲清楚， 嗯。 三成的民众认为没有讲清楚，只有 17% 的民众都说，哦，有了，有讲清楚，所以你3000多的民众在观望。那当今天农委会讲得这么清楚的时候，你还在等天时地利人和，哦，等风和日丽的时候，哦，风调雨顺，你才要出来解释论文啊，解释这个研究计划的问题。你的民调只会继续的直直落。我相信啊，现在整个民调不只是我们做的，或者是自由时报或其他民调，大概都会看这个趋势。 嗯， 对郑运鹏来讲，那个叫黄金交叉。 对， 哦，慢慢其实就郑运鹏上来，张善政维持在那边不动，甚至因为研究计划下滑，那个黄金交叉出现。 嗯， 那对张善政来讲，这就死亡交叉啦。啊，你都已经死亡交叉，你还不赶快把论文的问，把研究计划问题做一个澄清说明？ 嗯， 我说我每次要讲高虹安。他讲的今天讲的就算讲的再气不补，讲的声泪俱下，讲的这个内容没有很完整的去陈述情况，人家至少在第一时间准备好东西，而且还知道半夜要上去改论文改故事，哦，来去对自己捍卫，至少他人家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是有杀伤力的。张善政好像完全不痛不痒，他好像完全认为这事不关己。哦，所以这种方式只会刚刚讲让这个死亡交叉，哦，让战争越来越下去。所以如果战争你这叫天时地利人和，你地震现在也大家也过去了，哦，人和你今天本来昨天也说今天要发表嘛，结果今天高虹安他又不见了嘛，他今天也说了我明天就会来说。 哦，真的哦。 嘿，我真的很好 奇。那会不会明天又说明天啊， 明天会不会说下雨，所以那个天气不好所以又不行。可以讲天时，他要天时地利人和他才愿意出来讲嘛。所以既然要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只会让张善政这个选情每况愈下。 来我也要做补充。 其实张善政跟这个高虹安的问题其实类似的问题啦，就是说你的基本上能到了县市首长的这个层级，大概聪明才智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你的善良、正直、诚信等等就会被高度检视，因为你如果不好的话，你成为一个首长大概会对整个社会有更大的一个危害。那我们从这个整个里面来看，高虹安比如说高虹安老是在自豪于自己的，哦，是北一女的啦，哦，是师大啦等等，但是你从来没有对正面，不是北一女不是师大的就不代表你不会说谎，不代表你不会剽窃，不代表你不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你的诚信，你的整个这个是被高度质疑的，所以你不要，今天记者会其实最好的机会应该去说明你的整个状况。就张善政跟高虹安都犯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当人民高度质疑你，而且有很多充分的证据在质疑你的时候，选择去闪躲问题，直接闪躲掉。所以张善政到现在为止记者会一直没有开。高虹安今天早上就像刚刚讲到的，其实本来是应该有些问题你应该今天利用这记者会，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嘛？这么多天了，而且周刊也都警告你了，你应该准备好把你的数据拿出来，把自测会的这个合约书拿出来，授权书拿出来，把你跟其他的共同的这个创作人的授权写出拿出来，或者是你交代清楚，你这个旋转门的问题没有问题齁，我里面的合约，完全是依照了自测会的合约，我并没有占用国家的资源齁，然后用完了之后马上用完即丢齁，过河拆桥齁，然后跑到鸿海去。你应该把这些资料在今天第一时间拿出来，而不是这个 keep up 的这样一直在用情绪在做一个攻击。齁，你今天只在攻击的其实并你只在巩固你的既有的支持者，但是你没办法说服其他多数的选民啦，齁。所以我觉得这是张善政跟高虹安所遇到最大的问题。那如果高虹安不赶快立即的做清楚的说明的话，我认为他会跟张善政一样，他的民调部分会持续往下走。 就是高虹安前面一点五级的神败啊，哈，危机处理失败的神败啊，哈，他这个可以去看看张善政怎么样处理的，他一定要走跟他不一样的方式嘛。但张善政的部分哈，我觉得禁言哈，我给你表达一下，是这样的，已经拖非常非常久的时间了，我们一等再等都没有等到他出来说明，而且你看到的是， 你若是一个团队来对吼，竞选团队不会看民调吗？不会去感受一下那个民众的这一些反应度吗？但是反应就是非常的差，反应就是觉得你怎么会这样处理这件事情呢？那只会在面骂说啊，农委会什么1450发源地啊，却不把自己的事情讲清楚，这样是对选举没有帮助的。你干没太一根钉啊？ 当然，今天有公布了，包含这个志晟老师他们有公布民调，然后我看自由时报有公布民调。其实我觉得这个当然大家会有不同的想法，会有一些人认为说有机构效应啊，甚至是或许比较深蓝一些族群会在攻击说这个是假的。但我相信民调多多少少它有一些参考的价值。我从这个趋势看得出来，很高的一个程度是说，包含郑运鹏，包含张善政也好的支持度。 你是属于希望他出来讲的，还是不要出来讲的？ 当然是出来讲啊，为什么？如果没有任何问题就出来讲，那当然刚 你讲说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是出来讲。那他拖这么久，就显然是有问题了。 我现在看到明天说要出来讲，那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农委会的研究报告，它这个里面有这个保密条款嘛，所以我个人猜想， 你还在讲保密条款吗？农委会那天开记者会已经讲了，他这边报告公开之后，那时序已经过了，就没有保密的问题了呢。 是，那所以我想明天我们看院长他出来怎么样说明。为什么这个就讲回来，我讲这个民调，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出，包含现在张善政院长，然后包含郑运鹏委员的民调支持度都不算高，讲起来都不算高，然后不表态率其实是很高的。包含我们从自由时报这里面去看了、这个从里面巨达的人哦，大概就有四成二，快要43%，所以可见桃园市民都还在观望。那还在观望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民进党经历了这个更换候选人之后，那会觉得哎，可能这个候选人大家还要再多观察多看看。 来，宇晟老师，民调的部分来做一个补充。 对，民调我们就说趋势啦，那趋势里面当然还有变数嘛，为什么要讲趋势呢？因为就只有一家民调啊，做出来是差 9%， 那刚好变成是其他民调的对照组。哪些民调？三立一个月之前委托山水做，那时候就已经在误差范围内了。接下来呢，林传媒一个礼拜前， 一阵天摇地动，整栋大楼跟着摇， 也是在误差范围内。接下来中华亚太经济自身的协会再将自由时报黄金交叉了，这告诉大家，多数民调只要机构效益不明显，或是呢问的抽样的方式呢不太奇怪的话，应当是反映这样的内容嘛。那张善政如果故意相信那个 T 台民调的话，那好吧，就不要开记者会。刚才静言讲非常好啊，就是因为还有三成人没有表态，那你这三成人不表态，就是等着看张善政你怎么办嘛。张善政要是不出来讲清楚说明白，这三成不表态的人恐怕也要被迫表态啊。最有趣的指标是什么？郑文灿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变数哦。郑文灿在中华亚太经济作者，他满意度高76%，那也就是郑文灿的移情效果跟他的政绩有没有办法转移在张善政身上嘛。好啊，自由时报做什么很有趣，这两者不冲突，说呢现阶段啊，上次投给张善啊，投给郑文灿的人，现在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呢，说表明要支持呢郑运鹏。哎，只有一半的人呢、都已经领先5%了。如果呢全部都表态的话，那差距不是更大吗？所以一来一往之间呢、讲不清楚，说不明白，逼得张善政真的要尝试呢，至少给个说法。 我们要从台海到俄乌一并来看齁、美国总统拜登他再次表态，这一个不是第一道齁、第四次了，他表态说他会出兵齁、协防台湾，狠狠的打脸了蓝白这一些还在操作以美论的人。那黄珊珊呢，他转弯了齁、他本来说啊签那个没有意义，干嘛签什么不投降承诺书，可是呢他现在说他愿意来签，是不是看到了齁、民意之所向，所以见风转舵呢？啊不过有一个人蒋万安他还在熬，他还讲说不是签不投降承诺书，应该要签的是首宪承诺书。朝鲜的董事长他今天接受专访，他呛中国说流氓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只是在吓唬而已齁、他们根本没有那样的实力，因为他看到的是乌克兰去反攻到这个俄罗斯，竟然是节节胜利，这也是民意之所趋。那我先请教志晟老师一个部分哈，我们先从黄珊珊的态度来看，之前讲说不投降承诺书签那个有什么样的意义啊？哈，他其实是我要签可以签啦哈，可是我觉得何必干嘛要没有意义的东西，一张纸我签个名不算什么。可他现在呢，那个态度不太一样了哈。那可是蒋万安，他还在，他竟然转了一个弯说要签遵守宪法承诺书。 你会怎么样来看？因为感觉哈，蒋万一直好像不知道民意的风向在哪边呢、欸？ 是我先讲黄珊珊哈，黄珊珊讲说啊，这个不投降承诺书可以签啊，一直这个民意之所向等等之类的哈。嗯，这一点我很佩服黄珊珊。第一，知错能改；第二，勇敢的打脸你的老板柯文哲。哦，不要忘了这件事一开始怎么出来的？ 嗯、对啊，柯文哲 就是柯文哲用那种很粗暴的方式去对待市议员，就签，而且是就是我觉得那是基本上已经带有侮辱的方式去对待人家了哦。哎、欸，黄珊珊，我觉得这一点知错能改，而且能够掌握到民意的趋向，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哦。那代表什么？代表其实这份不投降或拒绝投降的承诺书，其实是大家期待。对于我们的政治人物的一个判断，说我们希望我们的政治人物在面对这种中国的压力、霸凌的威胁的时候，你的态度、你的立场是什么？你是不是坚定的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哦，还是你是迂回不断，然后讲说签这个没有用啦，哦，讲说哎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啦，等等之类，还是你这种迂回前进，然后就是为了不要这个让北京不高兴？哦，所以我觉得黄珊珊他至少这点是清醒的。这现在是清醒的哦，那这个清醒当然是民意的关系。 不是因为他们开车常常一下弯这边，一下弯那边， 对那个 不知道他下一个时间点位是什么时候， 不晓得哦。但是这个清醒其实后面有一个盘算，就是蒋万安，恭喜你，你又再次被边缘化了。嗯、哦，因为在这个议题上面，其实你可以专就刚才讲，你可以 focus 在这个问题上面讨论，我们如何一起勇敢的团结来面对中国。其实你不是啊，蒋万安不是，蒋万安又躲到旁边的角落自己画圈圈，画了一个我到现在叫不出是什么名字、 哦、自己在玩 遵守宪法承诺书之类、嗯欸、自己玩扮家家酒，就画了一个宪法承诺书。黄珊珊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当你做下去的时候，你在蓝白阵营里面浅蓝的人当中认为说对啊为什么不签的这个大多数的民意当中、欸、他又把这块占领起来了。蒋万安再一次被黄珊珊挤到旁边自己玩扮家家酒啊，自己玩的也还蛮嗨的，他换了一个这个叫大家要签宪法承诺书。我真的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这个逻辑跟思维是什么哦。嗯，你要另辟战场吗？还是你只是纯粹因为要这个躲避这个不这个这个这种拒绝投降承诺书的这样子的一个压力而已哦。那回来讲蒋万安这个，我就是完全逻辑不通啦，因为很简单。遵守宪法是每个台湾民众应该要尽的义务。嗯，这你有什么好签承诺书？你不遵守宪法，你不遵宪、不守宪，自然而然就有相关的制裁、法律的压力会加在你身上。签这个其实是哗众取宠，根本没有不具任何实质的意义。而且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不投降承诺书的目的是为了要表达你对于面对中国威胁时候的一个立场跟态度。蒋万安，你签的宪法能够表达说你。就不会对中国卑躬屈膝吗？就能够表达你能够捍卫台湾的主权吗？完全没有。 嗯，我们怕的是国民党诠释中的宪法是要统一嘛？那到底是谁统谁？他们可能还不见得搞得清楚状况、哦。 还担心会不会变成是投降回去的一个状况？ 好，我们来看一个新闻画面哈、哦。美国总统拜登，我们要讲他第四度公开表态愿意来协防台湾。那其实有一些人哈、哦，我觉得很奇怪，人家细到赶快来围，你还会讲说啊，他是不是失言呐、啊？是不是讲错话、啊、等等等。会就是说已经讲四次了，再三的表达他是挺台湾的，为什么你们还不相信呢？我们先一起来看。 U.S. forces, U.S. men and women would defend Taiwan in the event of a Chinese invasion. Yes. 美国总统拜登接受专访，第四度声明保护台湾。这段访问持续延烧。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更分析，这不是口误。石坂明夫直言，这不是现场直播，如果真的说错话，幕僚有时间剪掉失言部分。拜登不断重申保护台湾是向三方喊话，要中共领导人不要战略误判，美国绝不缺席台海冲突。第二是对日韩澳及北约盟友喊话，要他们做好准备。最后是向台湾人信心喊话。 There is no change in our policy. Our defense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is 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过去拜登每讲一次护台论，白宫就得依照惯例灭火，但这回白宫官员却间接力挺总统发言。 President's remarks speak for themselves. I do think our policy has been consistent and is unchanged and will continue. 好，美国再再的告诉你他的决心是什么，可是有人在操作以美论。那台湾呢，我们希望说台湾人要有这个捍卫的意志，不要投降，可是偏偏有人说我干嘛要签那个东西。我们看曹新成董事长他现在持续的还是在接受媒体的专访，那专访当中他们还是在问有关于这个黑熊学院被柯文哲贬义为义和团这件事情呢。那曹董他说什么，他说他其实在讲说这个预算的部分啊，黑熊学院他看到数字很开心，也才五亿嘛，我其实是可以给六亿的齁，不到达这个目标就没有意义了嘛齁。那他讲说膝盖软动不动就下跪不配做一个公民。其实膝盖软的部分包括你不签就不愿意签不投降承诺书，这也是一种膝盖软的表现齁。那汪浩老师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是美国总统拜登齁一而再再而三，那当然我们可以推论他现在这个时机点讲这话代表的意涵齁。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从这个时间点是2021年的8月18，他当时讲说如果台湾被入侵的话，美国将会做出回应，不能够跟阿富汗来做一个相提并论。那这个时间点是因为阿富汗出状况了嘛齁。来，我们再继续看这边2021年10月21号如果台湾遭受到中国的攻击，美国是不是会来协防台湾呢？他说会我们对此有所承诺。519的时候，这是今年份的时候，中共如果武力犯台的话，美国将不惜军事介入以防卫台湾。来，在9月18号他说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的话，美国将会出兵。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讲这么多次？ 对，我想这里面有三个角度我们要看啊。第一，他这是第四次讲同样的意思， 对啊， 所以不可能是讲错了啊。 嗯， 这是第一。第二，他这是一个专访啊，我自己个人也做过很多政治人物专访啊。你在做这种专访之前，一般先要给他一个参考的问题单， 对， 他会审查这个问题单，然后你在谈话的过程中间如果有讲错的话可以重录啊，然后你如果录完了以后你还可以 你有疑虑的话，按那黑是不是黑条麦搞我整出去？ 对，你逐字稿还可以对一下，如果有讲错的还可以剪掉啊。所以他这个是不可能是讲错，他是白宫经过同意故意要这么讲，而且故意要把这个播出来的啊。那然后事后的话，这个刚才有播了 ，Kurt Campbell 这个白宫负责协调亚太事务的高级的国安官员也是说，总统的话讲得很清楚，而且很一致啊。所以这一次是对于拜登总统要表达的意见，这是毫无疑问了，不值得再去争议他有没有讲错话了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一点，这个时间点是在俄乌战争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然后普丁跟习近平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第一次见面 、 那么在普丁跟习近平的见面中间，他们又相互表示要支持对方的核心利益，也就是说普丁说你如果支持我在乌克兰的战争的话，那你如果你要打台湾我就会支持中国啊。那在这样的状况下面，当然这个拜登要出来警告习近平，你不要跟普丁绑在一起，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要自己知道啊。那第三一个，自从佩洛西访台以后，中共在台海周边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越来越严重，他在所谓的灰色的这个对台湾的威胁当灰色的压迫的方面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包括军舰军机的不断扰台啊，包括无人机的骚扰，包括对于台湾的这个所谓台海中线的彻底否定，包括很多其他的这个拍摄台湾的这个周边情势的这个行动，所有这些都使得台海的紧张局势不断的升级，那这个会有擦枪走火的风险。所以拜登实际上今天这个话主要是讲给习近平听的，跟习近平警告说你不要误判我们啊，你不要这个不断升级你的对台湾的军事威胁，造成擦枪走火，你不要低估我们支持台湾的决心。因为大家这个总结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普丁整个低估了乌克兰抵抗的决心， 也低估了美国和北约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啊。那习近平有可能犯同样的错误，就是对自己共军的能力估计过高，对台湾政府、人民和军队抵抗的决心估计过低，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支持台湾的决心估计过低。如果你这种误判所造成的台海战争，那么拜登今天警告你，我跟你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会准备出兵，把我的这个美国军队直接派来帮助台湾抵抗你的啊。那我想这一点实际上是对像台湾内部很多的以美论者，包括马英九一再说美军不会来的那些人啊，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打脸。就是说已经拜登已经跟你讲的不能再清楚了，你如果还觉得讲的不够的话，你还在以美的话，你还在觉得美军不会来的话，那么啊，你就是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好，刚刚汪浩老师已经有非常多的论述跟诠释了齁，我们要连线给王定宇委员齁。那定宇委员，你是刚从美国回来吗？对不对？ 我今天刚从美国抵达台湾。 哦，你刚刚抵达哦，那我们好幸运哦，你已经落地了，我们就可以跟你做 连线。你们很残忍嘿。 好，那我们再残忍继续齁，来给你请稿齁。就是说拜登其实刚刚汪浩老师也有论述啦，那我觉得听起来齁，刚好综合这个智胜老师之前有提到一个观点蛮像的哦，就是当乌克兰正在绝地反攻，而且他们的反攻的成果非常非常好的时刻，那拜登他看到了普丁跟习近平的这样一个会面，那他现在讲的这一些话有点像是齁，我已经拿出成绩单咯，对不对？我拿出成绩来证明说，诶，我们美国去相挺的乌克兰，这样这一招，而且西方国家大家一起来挺齁，我们团结真有力，这样是有助于这个就是在情势里面，如果谁想要蠢蠢欲动的话，你先看清楚这个局势是长什么样。所以第四度拜登再次讲说他会来协防台湾，你觉得代表什么样遗憾？ 汪浩老师诠释的非常正确啊。我这一次去华盛顿 DC 呢，刚好他们美国国会开议，那我们见到的人包含美国国会议员、美国国务院负责台湾事务的主要官员，那也见了我不能在节目透露的哈，美国相当层次负责国防、区域安全、对台或对中政策的相关的负责人，我们都有见到面。那我也见了在美国不管是大西洋理事会2049 GTI 或者是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这一些主要着重在研究亚洲或者台湾或中国事务上的重要的智库哈，我们得到一个普遍性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在美国现在政治分裂其实也很严重，但是对台湾的议题这些方面，包含行政部门、国会部门、民间部门，他们讲的共通点最大公约数在哪里？我跟贵雅跟我们节目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有关乌克兰战争的部分，大家都提到一件事情，我讲的是美国他们现在政界普遍的观点，就是如果当时美国或者国际社会给普丁更清楚的，如果你出兵你会遭遇什么样的对待，也许普丁就不会错误判断，就不会有这场战争。第二个，也许就是如果当时的美国或欧盟国家提供海马士，在战争之前就提供这一些装备武器，普丁在计算他入侵能够快速获得胜利的这个判断，这个判断现在看起来当错判，可是如果在事前就充分的装备武装好乌克兰，也许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而台湾如果发生类似乌克兰的战事，影响全世界是百倍以上的冲击，这个是一个共识。所以他们愿意在现在中国习近平即将取得第三任连任以及对台湾加大威胁的时候，他们认为在这个部分应该要更清晰的表达，才符合不是台湾利益哦，才符合国际利益。所以这一次美国的政府以及他们的国会，第一个有认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是明显、巨大而且迫切，这一点跟在台湾某一些人的看法可能不一样。如果在美国华府政治界，你会听到的是，他们认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是非常迫切、迫近的， 即将要发生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认为目前，这是美国政府连行政部门这样认为，任何有助于提升台湾安全的事情他们都愿意去做，愿意去帮忙，包含这一个我们看到的台湾政策法案的 Title 2、这个第二条里面的内容大概是他们的府会共识了。那第三个，他们我这一次去特别听到他们的官员跟国会议员提到，台湾展现强烈的自我防卫意志是非常重要的。民间他们也提到曹新成、曹董这个事情。政府的部分，他们说我们台湾在八月份昭告全球，我们编列了史上成长最多的国防预算。美国国会议员就说，这一件事情让他们在说服更多的国际朋友，还有美国人支持台湾，提供更大的资源，非常有说服力。这就是典型的自助而后人助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共识。所以我们如果看到拜登这一次讲到的，他是接受 CBS 60分钟节目的访问，这是事前有提供提纲，访问之后才能够编写成为节目，所以绝对不是口误，也没有口误的可能，口误就修掉就好了嘛，所以这是美国最高统帅，就是身为总统，再一次释放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如果中国武力进犯台湾，美国会出兵维护台湾安全。这个 CBS 老牌的主持人还特别追问了，他说你指的是跟乌克兰不同，会派出美国的男男女女的士兵来到台湾协助防卫台湾吗？拜登很简单就回答 yes。 那这一个是一个很清楚的战略清晰的分这个传递。那当然美国的国务院跟白宫按照惯例事后就要讲说，没有啊，我们还是一个中国政策啊，对台政策完全不变啊。你就会发现他们现在在处理台湾的问题，就是增加台湾安全的事情愿意去做，然后在保护台湾安全、保护民主台湾的战略清晰上越走越清楚，但是在政治的言辞，或者讲坦白讲就是口惠而不实的去安抚中国的，他们大概已经变一个惯例了，就是一中政策、对台政策不变。那中国有没有那么好哄哈？我也是打问号。中国现在认为美国做的跟讲的不一样，所以这个紧张局势会不会继续升高？这个我们还要继续判断。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因为你刚刚有提到曹董嘛，就是说美国这些政界他们也关注到说曹建董事长他捐了30亿台币的这一件事情，那他们给你的回馈是什么？ 您坦克有外头联络吗？ 百货公司内外送员来了，警察也来了。 阿伯，您到有什么另外的管道 ？Number，Number， 不然怎么会爆料公司这么多我们的问题？ 外送员满肚子苦水，明明餐点送到，但却被客人在系统点选没有拿到餐，担心因此被记点停权。 现在是因为防疫期间，他们现在只送到那个员工宿舍外面，所以要请你们自己去拿。 柜姐在一旁睁大双眼，澄清不是吃霸王餐，而是误会。原来是因为防疫规定，外送员不能直接把餐点送到柜位，只能放在员工出入口餐点集中平台。当天外送员按照百货公司规定放完餐点后回报系统，但柜姐在柜位上迟迟没看到外送员送餐来，系统却显示已送达，为了联系外送员才点选没收到餐点。 那个地点取消了吗？ 现在公司还在评判当中。 怎么说？ 我怕我停权的时候我那时候的时间以及影像都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今日先来这里备案。 结果调出监视器拿走牛肉面的就是专柜小姐。 这个同仁是新人，他不太知道说因为防疫期间也许百货这边会挡不准他送上来，原因是因为他原本写的是送到柜位上，那之前的外送人员也都送到柜位上是没有问题的。 事后证明是误会一场，也根本不是柜姐要吃霸王餐，当下也急着下楼又去找外送员，但诚心外送员很无奈，按照防疫规定送餐，就因为客人误会被客诉，得靠自己办柯南找答案，就怕因此被停权影响生机。三立新闻王少宇台南报道。 是有一个用不到的，也就是说这个作答的难度是变高的。 补教老师准备调灯夜战，更改学测英文题型，距离大学学测只剩下约100多天。大考中心却突然公告，112学年起，学测英文科篇章结构原本是一篇选文，四个作答空格搭配四个选项，现在将改为搭配五个选项，其中一个选项会是陷阱而不是正确答案。补教老师认为答题难度变难，作答时间也可能拉长，将影响考生的表现。 模考卷、教材等等，全部都是符合四选四，那你突然这样改，其实是让人觉得有点无所适从。学生他光是要多处理这一个选项，他后面写作文的时间，他整个答题的速度一定会被拖慢，他是会把整体的平均再往下拖的。 英文老师指出，过去大学只考英文科题型，篇章结构曾有6选5，而现在学测改为5选4，犹如只考复辟。如今 我举个跟某一个这个官员的名称我不能讲啊，因为其这个国务院的国会议员我大概都有揭露，但是接触到涉及印太地区安全、对台安全相关的哈，这些我们必须保密啊。我取其中有个官员，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每一场会大概都是聊1个小时以上哈。其中他突然间冒出一句话来说，哎，你们这一次这个 APEC 要派谁当代表？那我说这个总统的权力嘛，也许又是 Morris 张哈，就张忠谋。那他就突然丢一句说，曹新成不错哦。然后我回过头问他说，我说 Really？ 我说你是真的讲吗？然后开玩笑说没有，这只是他表示说他是开玩笑的哈，但他表示说他们有注意到曹新成这件事情。那他特别提到曹新成所做的事情，呈现的是台湾民间这一个self defense， 就是自我防卫，我们这个国家的决心，这个 determination。 然后蔡英文总统把国防预算逐年提高自制武器，以及在今年增编列明年的预算，整体国防预算超过5000多亿哈。美国认为这是台湾政府部门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一个民间愿意呈现，政府也表示出展防卫决心的。对国际友人来讲，他们认为台湾有很多都优于乌克兰，战略位置啦、各方面啦、我们的经济啦、军事、科技等等，但是保护国家的决心、保护自己生长地方的决心，他们一直希望台湾跟乌克兰是不是一样，他们希望能够证明。那最近这一波发展其实对台湾是好的哈。 好，我们非常谢谢委员接受我们视讯连线哈。阿里也当呵呵啊，歇困啊啦，调时差哈，好好的休息一下哈。 不会，谢谢。 好，谢谢。好，来我请教志胜老师哈。刚刚委员点了一个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事前如果先让俄罗斯、让普丁他知道说情况跟你想的不一样，不可能有什么闪电战啊哈，那可能结果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搞不好，我们看要让习近平知道说美国在干嘛。我们从这边来看哦，不只是那个空军的副参谋长齁、哦、希诺特将军，还有包括第七舰队的司令，他说中国如果封锁台湾的话，国际可能会介入。这个时间点其实就是今天的新闻哦，这不是近景的哦。再包着我们来看的是美国的航空母舰雷根号，他要到韩国去说诶有一个这个军演嘛齁、哦、可是其实有一段时间都没有来了齁、哦、他是2018年到现在4年前曾经有，然后这就4年后第一次来，雷根号到了釜山这边齁，要做一个联合军演，要怎么样来看？ 是，先从第七舰队这个讲法来看，其实就从刚刚委员所讲的，基本上我认为美国近期一系列军事将领的讲法以及这个拜登讲法是完全是一致的齁，就是基本上剑指中国如果武力侵犯台湾的时候所做的一系列准备。换言之，不只是拜登总统从这个政治上，从他的这个宣示上告诉你，很清楚的告诉你说，你中国不要轻举妄动。哦、而且这个呼应刚刚汪浩大哥讲，拜登其实不讲一次，我觉得那个是 say 好，是主持人问一次，问完之后还不甘心，还问第二次，你是指说会比乌克兰更多的投入这个美国南亚上，拜登还继续讲 yes， 就继续很坚定的讲，所以他也要呼应你说，你们老是说我会讲错，我就讲两次给你听，总不会错了吧？哈、哦，那其实你从拜登的政治语言，然后再从刚刚讲的这个美国的空军副参谋长的一个说法，然后再到第七舰队，现在刚刚看到说，基本上如果中国进行封锁，请注意哦，他还不跟你讲犯台，他是跟你讲封锁。什么叫封锁？其实讲穿了，这一次 北京对台湾的军事演习， 对， 不就已经是被认为是类封锁吗？确实啊，如果是封锁台湾，第一舰队现在已经很明确告诉你，封锁台湾，我第一舰队就会来驰援了。这所以你从军事上的态度，你也会看到说，其实整个美国的军事，特别是这个亚太地区、印太地区军事是整个动起来的。雷根号的动向，我觉得更值得关注哦。就基本上，之前有美国的这个媒体，防卫媒体就评估说，雷根号未来哦，会比较长期的驻扎在日本、台湾整个东亚的海域，因为事实上第七舰队关之口啊，你在哦，那所以是雷根号，它不见得常常会在东亚区域，它可能会往印太区域去走哦。那可是看起来它现在把重心整个拉回东亚，就是台湾、日本、韩国之间，这个呼应呢，其实在台海有事的时候。不只说日本有事，韩国也跳出来说我们韩国也有事，也呼应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时候，当时韩国的美军驻韩国的副司令，其实他的整个的空军司令说，如果需要，我们的空军也可以来驰援台湾。 嗯、哦， 所以你看到说，其实东北亚这个黄金三角，日本、韩国、台湾这个海域，基本上已经成型。而且这个成型哦，跟你讲，美国没跟你在开玩笑，再给各位看另外一张照片哦，这也是这两天。这个所披露出来的南海改制计划，拍摄从冲绳的 COSONAS 基地，这个 RU-135 一路飞往哪里飞？它往北边飞，这次不是飞海峡中线哦，它往北边飞。然后你看这个有多么贴近这个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沿着这个等于是长江以北，沿着中国的这个东海黄海的一岸沿岸，这个 ADIZ 这样子飞，它已经非常贴近。中国的领空，但是 ADIZ 所以没有进去，沿着这样飞给你看，一路飞到大概靠到韩国那边，就是黄渤海这边，再飞回来。这基本上美国已经告诉你说，我不是现在只关心台海，我还把范围扩大到整个包括东海、台海的范围，包括刚刚讲的日本、台湾、韩国的黄金三角，现在都是我要重视关注的范围。你中国在任何这方面的区域轻举妄动，我现在都已经做好准备。摆好阵仗，秀好肌肉给你看。 好，来，我们这刚刚讲很多台海的部分嘛，啊，来，汪浩老师要补充， 我想补充一句，就是拜登总统在乌克兰战争到现在自始至终，从来都说美国军队不会派到乌克兰啊。 对， 可是拜登这次讲， 他已经在俄罗斯那个情况之下，他还是不会耶， 对 不对？ 他而且当时大家说美国为什么军队不敢派到乌克兰，一个理由是说因为俄罗斯有核武器啊。可是拜登这次讲我要把军队派到台湾， 中国也 有核武器的啊，他不在乎啊。 对。 然后拜登也讲啊，你们这个如果敢讲什么用核武器的话，你要小心后果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美国是充分考虑到台湾的重要性，对他来说台湾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啊。那这一点说，从这一点来说，这个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台海作战的形势，将来可能发生的不光是灰色战争，这一次第七舰队司令员讲的是灰色战争啊，那空军参谋长讲的是真正发生了攻台的战役，这种不同的战争的情形，美国都考虑到了啊，都在做准备，所以你中共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误判，你误判的话，你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是美国想要全世界人知道的事情。 因为我们在第一岛链那个位置的重要性是就是说不言可喻的齁。那所以他的态度当然就会跟乌克兰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来看齁，因为乌克兰的确他鼓舞了我们非常的多。来，朗东，我们来看一个状况齁。是这样的，我们已经聊了非常多，就是俄罗斯的军营士气有多么的差，他们是怎么样的这个丢盔弃甲。可是还有一个状况齁，我非常惊讶齁，这边写出来是啊，俄罗斯不是有佣兵吗？那个瓦格纳佣兵不是说去派吗？啊，一队上面两派，一队俄罗斯大兵派啊，超好笑，他们自己在内讧齁。这边还讲到说他们彼此之间是怎么样，是叫做花式暴打，那就是乱拳咯，对不对齁，花式暴打。那他有讲到说齁，因为瓦格纳佣兵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先吵架，那吵了架之后呢就开始对禁卫军挥拳。那挥了拳之后呢，禁卫军你以为我是吃素的吗？他就拿出了这个 AK-74U 的突击步枪拿出来，枪托在那边打他齁。那还有其他成员立刻又抽棍子在那边大混战。 啊，你们不是一国的吗？你们敌人不是乌克兰吗？那为什么自家人打起架了呢？ 对啊，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队内部斗殴的一个事件哦，因为他是从呢军事研究者在推特上面呢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影片，然后到目前为止过了三天了，总共有 38.6万次的一个观看。那这样的一个吵架的部位又是什么呢？理论上来讲呢，瓦格纳大家认为他实质上控制人呢是普利戈任，就是普丁的好朋友，他拍了很多家这个餐厅，然后普丁要招待用餐的时候都会去呢他这个餐厅去那边用餐跟招待很多宴席嘛。那瓦格纳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普丁呢他的一个外围的侧翼的一个军事组织，事实上他进行很多军事行动的时候，如果被各国抓包，他说那个是私人佣兵跟我没有关系，就跟他切割责任啊。可是呢 BBC 呢在四月的时候整理出来哦，在克里米亚这个地方哦，大家看到瓦格纳基地在这边，然后俄罗斯军事基地在这边，中间相隔的距离大概2公里左右，基本上他们就是一伙的啦，他就是属于呢在三军编制以外的另外一支部队。可是这起的斗殴事件重点在什么呢？这个瓦格纳这个士兵啊，他一直喊着是说我只为国家而战，我只要为国家打仗，意思是他不要为普丁打仗，所以他才被了这个国家禁卫军哦拿了这个 AK-74U 这个突击步枪呢去呢这个攻击啦，就他们就吵了起来。那另外一则哦，今天最新的这个新闻跟瓦格纳也有关了，联合在一起看事情就更清楚了。就是说呢，这个瓦格纳他跑去呢俄罗斯的监狱里面呢去找那些重刑犯啊，去招募他们哦，去呢去当了这个士兵。他条件是说啊，你出来的话之后就不用呢再继续呢这个关，但是如果你到了前线的时候呢才要绕跑的话呢，用枪就这个用军法直接把你给处决。据称啊，这个他目前招募的状况呢，这个不是很良好。就是囚犯他宁可继续被关个20年，他也不要去到乌克兰前线。这反映了几件事情。第一，你正规军不够，所以你必须要透过外部的佣兵去招募，而你外部佣兵也不够，所以你必须要去找呢这些重刑犯，而重刑犯也知道他在监狱里面照来讲讯息不是很流通嘛，那他也不是很愿意去参加你的瓦格纳，因为他其实也有口耳相传知道是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快要打败仗，所以是连俄罗斯监狱里面的重刑犯都不想要上乌克兰战场，这个时候可以显现出说他们这样的一个士气是当然。 盯着电脑萤幕看得好入神，但神情动作都不像在办公，画面再拉近一点，居然在播放知名动画《火影忍者》。从另一个角度看，被抓包的一清二楚。两段将近10秒的影片在网络社群上疯传，网友留言分享，以前就看过警察打电动很大胆，警察那么多当然在追剧，还有人嘲讽这是一宗重大刑案的影片。 本来就不应该上班时间然后看这种，难怪现在社会那么乱，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政府应该要反省一下了。 我刚好被民众目睹到其实是不太好了，都其实都真的蛮忙的嘛，也蛮辛苦的为民服务，那如果偶尔就是休息的时间放松一下，我觉得是没问题啦。 根据调查，9月19下午，台南市警第五分局交通分队肖姓员警处理车祸事故，反对休息用膳后，用公务电脑观看《火影忍者》影片，前后大约10分钟。 委婉侵入基地属实，我们从严予以记过一次，并且改掉行政警察的职务。本局重申，在服警时间不得从事非公务的行为。或者予以严惩，从重来处分。 上班执勤时间大喇喇看动画已经违反警察勤务纪律，被偷拍也完全没发现，还PO上网络引起热议，民众看在眼里，难免观感不佳。三立新闻王少宇、李文胜、曾家轩台南报道。 你不要觉得说老子不付钱赢了哈，那我觉得你以后要背负这个商业界的超级炸弹过一辈子。 拿着手写声明，一字一句抨击。他是陈宝林，也是美妆公司董事长。他控诉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欠千万尾款，到现在还不还。 你可为了几千万不付，那全世界人如何看待你处理这件事情 ？OK， 那这个事情会生生世世会跟随着你一辈子。你要硬着火车跟我们对撞，我们三姐妹三条命也在这边等着你。 会这么生气，就是因为8月底陈宝林三姐妹就已经登报列了7大点指控郭台铭靠他们的商业头脑赚进2兆台币，但至今几千万尾款都没给，要郭台铭见报7天内跟他们联系，但现在3个礼拜过去迟迟没有回应。 有人恐吓要我们的命 ，OK， 要我们不要讲话 ，OK， 我的助理有2个吓到神经失调住医院了 ，OK。 当时跟这个他们合作是什么样子的内容？ 我不会说，因为你们要去问鸿海集团。 只是不论再怎么追问细节，陈宝玲却三缄其口，还说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如今三姐妹的美妆公司也被起底，资本额200万，主要贩售各式美妆保养品。但脸书粉丝团只有18人按赞，而实际来到公司的登记地。位置虽然在台北大安区商办里，但竟然只是共享办公室，连柜台人员都不知道有没有这间公司，到底是什么尾款跟协议，鸿海集团、永林基金会都不回应，只是从花大钱登报到现在当事人现身也不愿说明白，不止留下一堆谜团，也让外界雾里看花。三立新闻线中张轩台北报道。 责任感十足的夏绿蒂公主不止一次被拍到，时常对哥哥和弟弟耳提面命，或许是受到爸爸威廉王储的熏陶，遭到 我还看到一个讯息哈，是说俄军他们 T90M 不是主战车嘛，主力战车，那这也是他们讲说哦，就厉害哈，厉害干我，而且重点是它的造价非常昂贵。可是不好意思 ，T90M 的这一个战车呢被掳获。那当然啦，我如果是这个乌军，我一定想，我一定要找这个最有价值的下手嘛。 对， 那说里面开箱文哈，看到里面这个内装如何？来，志成老师， 是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内装哈。这个内装看起来，你看起来它其实是布满了各式各样的这种科技跟电子的零组件啊，齁、哦。那个这是从从前面往后面拍的，这个是它这个后面的部分。你看它布满了各式各样的零组件。那这个部分其实齁待机多少条啊，因为之前其实 T90M 在5月份是有被炸毁过，而且不止一架，就是被这个乌克兰的类似的像这种刺针飞弹等等这样就炸毁掉了齁、哦。但是炸毁的你没办法收集到里面完整的电子零件跟相关的参数。拍摄现在帮你免费送你一台齁、哦。这是在乌东的时候，就是乌克兰大反攻的时候，俄罗斯的这个部队直接丢下最先进最精锐的 T90M, 齁、哦、就跑走了。这台多少钱？ 欸，最先进的欸。啊，因为通常最先进的不是是要最精英吗？ 对，没有错，这里就出现两件事情。第一个，你想嘛，你会把这个你的国家最精锐的这个战车给谁开？一定是给最精锐的部队。 对啊。 最效忠的部队，最强的部队嘛。结果照样跑走，代表士气溃散到不行。哦、嗯、或者是代表到说真的就无心恋战，而且完全不想打这个乌克兰的情况，哦，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是你这些你被掳获的是有完整的全新的，你看连外面这个所谓的反雷达，你看这个像草像树的东西，这其实它的反雷达的相关的遮掩物完完全全都没有动过，人就跑了，放在那边，哦，任你拿。那这所以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东西的掳获结果，你会让美方或者是让这个西方就能够完完全全完整的看到这台战车的全貌。这台战车我说它是最新的，因为它2020年才正式服役，它现在全俄罗斯也不过大概200台左右，造价一台差不多这个500万美金，台币1亿5千万。所以这样子一个东西，你这样竟然说丢都丢，说放就送就送，你现在基本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场俄乌战争整个态势哦，这个俄军整个兵败如山倒的状况。 因为我之前听余将军有讲过齁，像是这种战车它重要的是什么，它里面有什么珠圆表啊或者是什么，我如果可以把它揭秘的话，因为我已经拥有了。 对，它的整个电子设备都可以揭秘，而且你是没有炸过，你是完整的。因为之前 对，有一些已经毁了， 你毁掉你没有办法。对，可是你这个是完完整整的，等于是而且它当初俄罗斯造出来的时候号称说我这个比美国的 M1 M2 坦克还要强，哦，所以你现在，你说强在哪里？我现在来可以好好的、全部的精密的、清晰的来完完整整的看一遍，对。 好，来余章老师，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齁，因为不是习普会吗？然后说他们两边又开始齁说要联合军演啊，你已经在乌克兰就已经打仗打成这样了，你还行有余力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去军演吗？ 上礼拜五啊，我跟大家讲说习近平跟普丁玩真心话大冒险嘛。 嗯。 但是玩的结果是什么呢？证明几件事情。第一个，两个国家之中谁是老大，答案非常清楚，当然是中国嘛。第二个是呢，谁是未来中亚的霸权，当然是中国嘛。所以搞了半天呢，普丁用这么多的条件，甚至呢让那个中乌吉铁路啊让中国要盖，换来只有习近平一句话，哦，普丁自己说的。普丁说呢，我们可以理解中方对冲突跟战争的疑虑，你真心换绝情，情何以堪，让利这么多，把位置宝座都让出来了，只说中国应该可以理解现在我们的处境了。第二个是呢，普丁不知道会不会很后悔，什么叫此一时彼一时啊， 年初的时候，中国在举办北京冬奥被全世界封锁围剿的时候，普丁风雨故人来。请问呢，那时候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副部长岳玉成他是怎么形容的？说哎呀，我们两个关系哦是上不封顶，简单来讲，用台湾朋友听啊，就无限高无限大的意思嘛。但很好笑哦，另外一件事情是啊，讲这句话的人6月22号已经被中国调离外交部。什么意思呢？谁让你当初这么讲的？谁跟他关系很好啊？他已经变国家广电总局的副局长，已经不是外交部的副部长了。好啊，接下来就要开始上权辱国了。什么意思呢？今天习近平跟俄罗斯表示呢，我们跟中国将举行联合军演。简单来讲呢，这是中俄之间外交的无条件的优先事项。联合军演的地点在哪？不是在乌东地区哦，不是在欧洲地区哦，是在印太东北亚地区。虽然呢，双方说得很好，双方同意不加强军事合作，重点是联合演习跟巡逻，加强双边参谋部之间的联系。你成就的是普丁现在眼前的利益跟危机吗？不是的，根本是啊，中国所要的在印太地区，希望俄罗斯扮演牵制呢美国跟日本跟韩国的角色吧。第一个，这是呢普丁自己双手奉向拱手让出老大的宝座。第二个是什么呢？中国到底要什么啊？经过这个呢乌兹别克的会见，再加上这几天呢外交上面的辞令之后呢，大概也归纳中国希望俄罗斯给他三件事情，我再考虑看看要不要给你一些帮助。哪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在台湾问题表态嘛。所以呢，中国就宣称说，任何国家无权做台湾问题的裁判官。他就问俄罗斯，你同意吧？同意同意，没有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那你可不可以呢扮演牵制的力量，在军演的部分呢多施减压力？就像呢我们去穿越青青海峡啊，或是在黄海啊，或是俄罗斯科海这些的施减压力，俄罗斯也说没问题。第三件事情是中国更想要的，什么意思呢？这叫做战前的演习跟 传出里长贿选，警方持搜索票到民众家翻翻找找，发现这一盒酱油礼盒， 因为就是掉在这摆啊，我们被到已被做护具了，换你假代表人被台湾去问。 九合一大选剩下两个多月，各候选人间竞争激烈。彰化县员林两个里长候选人竟发生疑似贿选事件，买票范围遍布整个里，警方也大动作，包含里民、里长、里长，一共带回33人讯问。这些人除了收到500元礼金，还有酱油礼盒，价值269元。 现任的里长还是当年拢，李里长又滥拢。发500元，家己去买大手礼，迄个社区的三个理事长，因爱叫一个领导官。 里长表示，三月去澎湖游玩，收到现任里长黄国珍发放的500元新台币，这是历年来的传统，让大家买纪念品。今年确实额外收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刘耀章发的500元礼金，但当时并不知情对方也要选里长。 里长安尼吼，规年当当中替咱工作伫咧服务的，为了这个里长安尼发这个是常态。我十多年来拢总有发安尼。 发导游吼，啊，予咱甲护照，要予咱遮里面吼，啊，大家身体健康，啊，无讲我要选里长。 两名里长候选人都否认贿选，不过经过检察官调查，两人均涉犯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里长候选人实施现金及礼品买票，犯罪嫌疑重大。 两个人最后分别以60000元、20000元交保，这也是全国第一起疑似选举现金贿选案。三立新闻许淑伟、曹胜章、谢云珍彰化采访报道。 狂贺三立电视入围第57届电视金钟奖16项大奖， 这是这个时代的这首歌。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 真的要练 不为过。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状态， 为自己拼一次。 哎，台东的山， 寻根返乡这么难吗？ 我们爱故乡的心情。 感谢全国观众的支持与肯定，优质好节目尽在三立。 如果三角断层发生大地震，台北 盆地会有一大块地区会陷落。 因为是正断层，地层错动下陷灾害难以想象，强震过后位在双北的山脚断层，专家学界示警有致灾危机。 全台36条活动断层中最令人忧心的就是在大台北地区的山脚断层，南至树林新庄交界往北延伸，甚至还和某段高架基节系统垂直，而在断层的500公尺内，北捷系统也被涵盖在内，更不用说周边还有很多民宅和大楼。 山脚断层沿着新庄泰山五股关渡分布，接着贯穿大屯火山，最北还至金山。再细看它沿线经过的地区，有五股交流道系统和多段重点道路，还几乎平行重叠。 规模最大大概可以到6.5。6.5 的地震，那么6.5规模的地震又在台北盆地的西缘的话，当然对于过去比较早期的像老旧的公寓的话，的确会造成一些这个房子的毁损哈。 被山脚断层擦边球的还有下新庄、温仔镇、泰山18甲重划区，另外五股周子阳还被震中红心，几乎影响整个新北的居住安全。台北老旧建物也不少，假设山脚断层全段错动，万华、大同、中正区以及中山区损害风险高。根据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模拟，双北可能会有万栋房子倒，然而西半部还有嘉南地区。 我是罗一军。当您曾与确诊者有接触史或自觉有风险，且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症状，就建议您进行快筛。如果快筛结果为阳性，可透过视讯诊疗或前往社区筛检站与医疗院所，由医师视讯或现场评估确认。医师也会询问您是否符合65岁以上或慢性病等条件，评估开立口服抗病毒药物或一般症状治疗药物，请您遵照医嘱服药。提醒您，前往院所时记得携带密封包好的快筛检测卡夹或检测片，不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并于报到时主动告知快筛阳性结果。照顾自己也保护他人，疫苗打三剂，一起做防疫。 万一真的开战的时候呢，中国跟俄罗斯呢大概是这样说的啦，你要保证我的后勤补给没有问题。什么意思呢？你在西伯利亚跟中亚这些地方啊，还有那个中亚五国都有特殊的影响力跟石油嘛，我要三件事情，天然气、石油跟煤矿，这才能够保证呢我在开战的时候不会被断裂。因为中国自己有马六甲困境，万一个开战的话，新加坡变成是锁中国能源进口的喉咙嘛。所以综上所述啊，普丁在战场上丢枪丢枪戏甲，所以说换来是什么？不稀黑啊，马马后啦！你只要愿意给我一点承诺，我们两个绑在一起，谁是老大已经无所谓了。但我们也看穿是什么？老共基本上最大的危机感，也就是现在美国在印太战略所做的这种超前部署，还有呢，印太国家基本上觉醒，认为呢，中国是意图改变现状的国家，所以呢，他才会趁火打劫嘛。当你对我有所求的时候，我本来要开口的东西可以有好多样。结果呢，习近平开口的通通都跟台湾问题有关啊。 美国他很清楚，他透过这样子的表达来说，他就是捍卫台湾，跟盟友喊话。那石班老师他有一个分析也蛮有意思的，说他是对日本、韩国包括澳大利亚、北约这一些盟友说，准备好谁到时候大家就一起上吧，因为他们呢认为说在台湾这边他的战略位置、他的核心利益是非常重要的。而高虹安的部分丢出一个回力镖打到自己了。高虹安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博士论文涉嫌抄袭，记不记得他在林志坚论文风暴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持续硬凹死不认错会让所有人看在眼里。吉瓜维在对照他今天的记者会，他有认错吗？他有说哪些什么问题吗？重点是呢，他那一封 email 的回信其实不要想要混过去， email 跟学校正式的声明完全不一样。还有一件可疑的事情是，三天前9月17号杀给挂梅，他才把资策会论文的这个期刊引注才加上去的，这不是摆明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吗？高虹安、张善政他们涉嫌抄袭的疑云，今晚阿哥得凹，我们明天继续来追追追，继续锁定新闻加油，我们再会。 是，很棒，把手放下来说，喂，很好。 拿着零食诱导流浪犬乖乖坐下，郑运鹏行程跑不停。二十号更端出政见牛肉，要把流浪犬训练成心灵辅导犬，陪伴弱势家庭。 如果有这个心理辅导犬的计划，那也确实真的能够帮助到这些儿童。那我觉得以后也应该多一些辅导，然后多一些协助。 郑运鹏行程。